国家的行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5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发放：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而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清水湾道龙尾排到去智联政院，现时大磡道去龙翔道方向以及虎山道落翻龙翔道方向都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柴湾环翠道有渠务工程，由而家直至听朝嘅6点，环翠道跟住泽翠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油麻地金粟街都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1点至到听朝6点，金粟街去红磡方向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之间嘅路段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提大家，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号召全港喵星人、汪星人扮靓靓为港台庆祝生日， 为庆祝公共广播95年，诚邀各路猫奴狗奴发挥创意，为宠物精心打扮，参加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 打扮自靓自出位嘅毛孩，仲有机会上台行 catwalk， 角逐最佳造型大奖。 3月20号就截止报名，详情即上港台网页、Facebook 同 IG 专页啦。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替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Yo，Yo，Yo，Yo， 咦，仲争一个人喎、 啊，手下留情呢、啊、度系。 喂， 喂， 唔出声，唔出声。 究竟啊，总之叫大家话系争边个人咧？ 哎呀，真系啊！ 大家睇到啦，去咗日本啊嘛， 系咩？ 好似去咗日本 啊？ 睇到 咩？ 睇到 啦！ 哎呀， 啊， 哇！真系全个香港啲人全部都去晒啊！ 阿基哥，头先嗰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咧反映到啊一众嘅听众啊，今日一开节目嘅时候咧就问嘅问题啊， 边个基哥问嘅问题？ 阿基哥头先话放假咩？ 哦，系咩？系咩？哦哦， 系啊，呢几日哦，哦，净系呢几日咋嘛？ 咦，系喎，你听到我同基哥讲嘢头先？系， 听到啦。 首先咧，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系手下留情 FM 九二六。大家好，我系阿一。 我是梁禮勤， 我是何亨， 系啦，咁啊，今日咧喺出面咧，负责照顾我哋嗰位咧就系基哥啦，咁样， 基哥寻日赢7-0，你话好，请食饭啦， 系啊，你突然间赦免咗添，真系要讲一讲，我都打个突啊， 阿基哥话对皇马赢6-0，佢收货啦， 哇，呢啲利物浦粉丝咧，即系除咗阿基哥之外咧，阿 Mood 都系噶， 系 阿 Mood 都系利物浦粉丝嚟嘅，咁所以咧，我唔知道佢哋今日会唔会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啦，咁但系咧唔理。 要心情好啊，支持利物浦啊， 系咩？啊，我反而我有留意翻咧，有啲即系我睇翻转头啊，即系呢场波未做之前，唔系未打之前咧，咁我睇翻之前嗰啲报道咧，就系话呢场一定系大开杀戒，估唔到真系。当然佢个大开杀戒系另外一个意思啦， 三冠王啊嘛，另外一边定四冠唔记得咗 啦，好犀利啦！总之好翻嚟啦，手下留情，今日咧就阿刘伟恒就放假， 系。 旅行放假咧，咁啊，阿何亨咧就埋你啦，啊！ 系啊，我仲谂住啊，喺度左度右度啊，我哋开唔开休渔期好咧？因为即系过往你都知道啦。 吓，你仲谂紧嘅，原来系。 唔系我哋，我因为惊，即系我哋要顾及听众同埋守分嘅感受。 哦哦哦，系。 敏感噶嘛，你知道啊？队长一唔喺位度嘅时候咧，咁我哋出休渔期啊，咁啊，即系用唔同嘅名咁样啦。 系系。 咁所以今次啊，呢一个几日嘅假期，我哋点样开发好咧？ 唔系咁嗱，我觉得就咁嘅，我自己个諗法系咩呢，就係、是、由于啊，我都要继续讲啦，因为我发现呢阿队长呢，自从佢屋企嗰啲嘢呢回复原状之后呢，佢对于家事嘅嘢呢佢係完全唔想掂㗎。但对我嚟讲呢，其实到今日阿姐姐都仲未放完假嘛，佢係今个礼拜四先至喺印尼返嚟。咁、所以呢我全程呢都继续面对住好多呢同屋企嗰啲叫咩，即系有好多 濕聲嘢啊， 濕聲嘢、家事嘢，我原來咧係完全唔知嘅，除咗煮餸以外，仲有好多嘅。咁咧有一樣嘢我真係要講，話說有一日咧，咁我就放工啦，咁啊翻屋企啦，咁咧。而家就我覺得好正嘅，因為以前細個咧，如果去一啲叫做公共屋邨嘅地方，譬如好似我以前細個我婆婆住秀茂坪嘅嗰啲屋企咧，咁譬如我突然間有啲咩通知大家，冇嘅喎。唔使通知㗎喎，即係你作为一个叫做屋邨嘅住户呢，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都係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呢，你食啦，你硬食啦，係咁样嘅。咁就唔会话特别话通知你，譬如乱噏嘅冇电啊、停水啊嗰啲全部都唔会通知㗎嘛。咁但係今时今日就唔一样啦，咁嗰啲通告呢贴到周围都系喎，除咗个 lift lobby 嗰度有大大隻字之外呢，咁每一部 lift 呢都会再贴埋出嚟嘅。仲貼好多嘢添， 系 啦，咁跟住咧，我有一日咧就係、是、正正喺一部 lift 度，我每一日翻到屋企咧，我都係一定會喺個 lift 嗰度咧環回四邊一次嘅，冇錯，睇有啲咩發生 咁樣啦。嗰陣時早半年前，你直情可以睇到邊一座有人感染咗， 冇錯啦， Covid 係啦，要去嗰啲咩嗰啲叫強檢啊咁之類嗰啲 通知啊，定係咩咁樣？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濕聲嘢嘅。咁跟住咧，我最近咧就見到一張我從來都未見過嘅，就係佢寫住咧就要換電錶喎。咁跟住嗱，換電錶好啦，咁咧我就。嗰一張嘢咧，佢上面就分階段換嘅，即係譬如可能係最高嗰層，譬如當34樓，先咧就換34樓至到24樓，跟住就24樓到14樓，跟住咧就唔係喎34樓，是但啦，咁總之分幾個階段啦，係啦， group緊換啦， 係啦，咁然之後咧，我就發現，咦，我個 group 差唔多要換咯喎，咁跟住突然之間咧，我就好驚啦，因為嗰一下咧，我係完全處理唔到啊。咁我就喺度谂，佢就话换电表，咁即系要停电啦。咁停几耐咧？佢就写住朝九到晏昼2点钟。系啦，呢几粒钟里面。 快啊！ 唔系喎，冇 lift 噶。 嗱，好啦，问题就嚟啦，听住， 朝早九点到晏昼两点钟。 系。 咁如果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停电咧，对我嘅影响都大嘅。 系。 点解咧？因为有阵时候我要翻晏昼噶嘛，咁我就可能要九点前起身就处理好晒所有嘢啦。 系，即系十一点零十二点嗰段时间都仲要用电嘅。 冇错啦，系啦，咁跟住啊，弊啦，咁换电表好大件事。究竟有啲乜嘢系会因为停电啊嘛？ 系 喺停电嘅状况之下都会停晒嘅咧？ 雪柜。 雪柜好小事嘅咋，唔系个个好似你咁样有四五个雪柜嘅何生，我记得一个米五左右嘅雪柜仔嘅咋， 唔 系，天然差异啊，一天然差异啊。嗱，其实我呢个反应咧系阿何主席嘅反应嚟嘅。 系点解咧？ 嗱，因为嗱，譬如你屋企咧，佢如果头先问答题啊，阿勤系一个即系主持咁样咧， 系 嗱，其实我即刻会谂两嘢啫，即系第一，因为从来我屋企啊冇缺少嘅，嗱，雪柜一定啦，因为雪柜入边嘅嘢食啊系好关键。虽然通告话咗几时嘅，即系我当譬如 let's say 可能有时佢话八个钟，但系可能两个钟搞掂噶咯，工程嘅嘢。 啱， 佢整阔啲系嘛，即系早咗你咪开心咯，迟咗都冇计 嘅。即系佢有走盏位啦。 其实佢都有写住嘅，九点至两点，但系其实中间实质系停电嘅时间系半个钟嘅啫。 系啦，系咁样嘅啫嘛。因为当雪即系冇电嘅时候，雪柜啲食物咧，嗰个质素咧，对一个家庭主妇又好。即系作为一个喺屋企嘅主持人都好咧，阿何主席咧系好关心嘅。即系何主席系觉得啊个雪柜咦唔得，唔可以有数喺度，因为佢哋觉得变温啊。 嗯。 即系第一，如果旧式少少嗰啲雪柜就会融雪啦。 嗯。 跟住如果你入边系有大量食物嘅时候咧，佢都觉得啊熄咗再开翻咧，嗰啲食物嘅质素系差咗。 有个细菌嗰度咧，就会咁喺个表面嗰度滋生出嚟咁样嗰啲啦。 系啦系啦，第二样嘢系咩咧？何家从来冇缺嘅咧，就系咩咧？就系嗰缸金鱼啦。 系 哦 即系鱼缸嗰个气泵。 鱼缸 气泵系啊， 冇泵咁点算呢？ 系啦，啲鱼会反吐噶嘛，系咪先？好啦，但系我呢个问题咧，其实咧我冇牵涉到呢啲嘅家庭电器嘅，我纯粹谂几样嘢，因为咧如果冇咗呢几样嘢咧，可能咧我出街咧即系翻工咧。是好烦的。第一会不会冇水呢？ 哦有权过、哦、一个泵可能用。冇 错啦。是啦。第二会不会冇煤气呢？ 哦。 煤气好像不关啊不是煤气好像不关事的。 好啦咁就住。 因为我记得卡煤气它会有些东西是另外用电芯的。即是旧的我的旧的。 那个热水炉。 我之前都讲过以前家用煤气炉或者用煮食的煤气炉是会提示你间唔中要换电㗎嘛。 係啦。 所以佢 tap 嗰个 spark, 即係嗰个火花系用电芯嘅电㗎嘛。 係啦。咁呢我就即係就住呢两样嘢呢，咁我就问我哥啦，第一时间系哎呀哥弊啦停电啦咁样会唔会冇呢啲㗎咁。跟住我哥呢以一个好冷淡嘅反应，我点知啫咁样。咁就算咗喇。咁哎死啦。 推咗一个后备电嗰度出嚟。 咁跟住好啦。咁然之后哎呀点算呢，咁我就真係好纠结啦个人。咁于是呢我就落咗第二招，我就落咗楼下就搵看监、嗯、即係嗰啲保安员啦。咁呢好得意嘅，即係通常都系嘅，就系上昼嘅保安员呢多数都系女士嚟嘅。咁到夜晚黑，譬如我十一点钟返到屋企呢，咁嗰一间呢就会系啲叔叔咁样啦。咁我先因为第二朝早冲落去嘛，咁呢我就问咗嗰位呢，就系、是、嗰位女士啦。咁、那个姐姐咧就话咯：，哎呀，我唔知道过呢啲， 要问管理处喎。 系啦，咁样，咁我哦咁样啊，哦得，冇问题。咁然之后啦，咁啊翻工啦，翻工到夜晚黑翻到屋企啦。咁然之后咧，咦，阿叔叔喺度，咁即系你知呢啲嘢，水电煤呢啲，咁通常都系关男人事噶嘛，系咪？咁跟住咧，我就问阿叔叔：，叔叔，会唔会啊？冇水冇电，冇煤气噶咁？ 我边度知啊？ 唔系，佢唔系嘅，佢会 firm 啲嘅。哦，即系我觉得咧吓。应该就你都去问管业处啦，咁样大家都唔会有一个好啱嘅答案俾我，咁点算咧？咁跟住咧，我今日咧就打电话去问啦。好啦，咁我想问大家，咁究竟啊，系一个咁样换电表嘅状况之下，水同埋煤气会唔会停咧？你哋觉得？ 我觉得煤气系唔会停嘅， 嗯， 水都未必，反而可能会停 lift。 是何亨呢、 电表这家嘢呢，刚才阿勤一讲的时候呢，我已经出了疑问的。 是。 就是那个电表究竟是在 lift 口隔离那个电表房那个电表啊， 定系屋企入边嗰个细细嘅电箱咁样？ 果然系啊，姜系老嘅啦，老狐狸行，即系老狐狸行，问得好。我正正就系想俾第二个 tips 啦，当大家答完之后，系换啊，每家每户嗰个电表。 哦、我以为换大厦电表添。 每家每户个，唔系我都我唔系打电话落去，我都唔知原来系换屋企嗰个啊，系啦。 咁但系佢你唔喺度，佢都可以换你屋企嗰个电表噶。 佢冇讲。嗱，佢净系话冇电啫，就冇话要我留个人喺度嘅，就系、是、咁样。 唔系，但系个分别可能唔大，因为都要断咗嗰个诶，即系 电力供应。 师傅叫 total 啊，嗰个 total 啊，即系因为佢可能系每一层嗰个电表系就系即系锁嗰一层啦，或者两层之类咁样噶嘛。佢系咪要熄咗个 total 啊，先可以每家每户咁样即系开门换埋嗰个电？電錶咧咁樣，或者啲人有啲人叫箱啦，因為從來冇開過噶嘛，都唔跳標示嘅話，咁其實都可能冇分別唔大嘅。但係如果近你頭先嗰個問題就問啦，如果當停電嘅時候啊，究竟啊嗰、那個煤氣有冇影響嘅咧？ 係啦， 係應該冇嘅。 點解咧？ 應該冇嘅，冇涉及電噶嘛，好似煤氣。 個爐有 個爐 涉及嘅，好似係分開咗嘅。即係如果大家。而家又聽緊節目咧，翻到屋企啦，可以望一望，即係如果或者係住公屋嘅朋友，可以望一望，即係你門口出邊咧，即係有幾種箱喺度噶嘛，或者係有幾組線喺度嘅。咁嗰幾組線咧，就係、是分別可能係有一啲收費電視嘅線啦，跟住就又係有啲係煤氣喉都有煤氣錶噶嘛，其實佢應該係獨立咗嘅，即係應該互相係影響唔到嘅。 讲得好， 系啦， 冇错，煤气系继续有嘅， 系啦、啊， 因为个热水炉啊嗰啲嘢咧，其啊不过好得意，因为个热水炉咧，我系用两粒大电嘅，但系咧我就唔知道嗰、那个煮食炉究竟系用咩。 煮食炉好似都嗱，我细个嗰个煮食炉都系有两粒 D 电咯，那个叫做。 但系我好似冇换过电 嘅 喎， 好少换嘅。咁但系另外咧，因为煤气喉我知道系另外一组嘢咧，系因为我嗰阵时即系屋企装修嘅时候咧，你要打去煤气公司，最早喺你做任何工程之前咧，你要先打去叫佢 cut 咗个煤气先嘅，你先去做浴室入边嘅任何工程，如果咪会有危险啦。 系因为惊佢啲煤气流出嚟。 咁然后你做完所有工程嘅时候咧，你就要再打俾即系煤气公司，同佢讲话叫个师傅上嚟，要有牌嘅师傅咧上嚟同我哋开通翻嗰个煤气喉啊。所以其实完全同个电系两组嘢嚟噶。煤气公司就相对地，即系煤气嗰方面就相对地严谨少少嘅，电同埋水咧就其实如果你转咗名之后咧，你上网申请俾。翻啲 deposit 嘅时候咧，其实你就 keep 住可以用噶啦。 俾翻 deposit， 跟住重点喺呢度。 重点系要俾翻钱嘅。咁但系煤气就佢真系要有人上嚟 cut， 同埋有人上嚟开翻咯。我估系个危险性有少少分别。 应该系嘅，系啦，好啦，咁啊煤气解决咗啦，水啦，大家觉得会唔会 有 水咧？ 冇水佢一定会提你噶，因为 讲得好。我今日就系打电话去，咁但系我问漏咗个问题，即系唔系我问嗰位系一位好有礼貌嘅小姐嚟嘅，咁佢就话放心啦，系水系有嘅，煤气都唔会受影响嘅，咁啦，咁我好放心啦，咁啊收线啦，跟住之后咧，突然之间我就醒起，咦，咁电话咧，屋企个固网电话咧， 哦， 跟住电话就冇嘅人就话吓、啊，你仲有固网电话噶？ 有啊，就系、是、 我屋企都有噶。我今日 你知唔知我今日系特登用个固网电话打俾佢噶？因为平时真系好少用，我又交个钱唔用噶嘛，系咪先？有机会梗系用个固网电话打啦，系啦。 固网电话系好似唔系用嗰啲，又唔系系咪唔系？分体好似系插电噶嘛？ 系 啊，插电啊， 插电噶 咁样嘅，因为咧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就系、是、咧话说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呢个印象系非常深刻噶，就系、是、用嗰啲黑色一嚿， 系 有个转盘嗰个电话咧，咁咧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当因为围村成日都停电噶嘛，当围村停电嘅时候咧，我唯一嘅可以做到嘅嘢系咩咧？就系、是、打电话同同学仔煲电话粥，我好记得嘅。哦咁即係话停咗电其实都有得打电话啦，係咪？但我发现呢，而家真係睇下你用咩电话。 係啊，分体式电话係唔得㗎嘛。 啦，因为有啲电话呢，尤其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啦，我諗20年前到啦，20多年前呢，啲人係好兴去日本买电话返香港用㗎嘛。 咁跟住嗰啲電話咧，嗰啲電話其實係要有個火牛跟住仲要插落去個嗰啲插蘇嗰度嘅。咁我估呢啲電話 轉電壓貼式嗰啲， 冇錯啦，特登要轉噶嘛，係啦，因為靚所以買嘛，好奇怪。咁所以如果用嗰啲電話嘅時候，即係你要另外再插一個電喺度嘅時候咧，咁嗰啲就應該用唔到咯。但係 直播室呢個電話都冇插住電啦。 冇錯，哦，咁即係呢個電話可以用到啦。 電話線啫嘛。 係啦，咁即係有啲電話係得，有啲電話係唔得啦。咁我發現咧，我屋企嗰個咧係得嘅。 升降機係。 升降機冇事，因為佢係每家每户裡面嗰個電、電錶啊嘛。 反而另外我估比較多人會留意停電嘅時候，就係究竟嗰啲醫療設備啊，因為有啲可能屋企有長者或者長期病患係。是怎處理呢？咁就要零零舍舍管理處，你要早啲去同佢哋申請呢，佢可能會提供一個獨立電源俾你，咁你就即係叫做去維持一啲醫療器材嘅運作囉。 哦，可以， 所以呢個係管理處其中一個作用嚟㗎。因為我睇嗰啲管理處呢，即係尤其是小弟住緊嗰度呢，佢會零零舍舍下面最低嗰、那個文，即係佢嗰個通告下面最低嗰段呢，就寫話如果任何人有呢個嘅醫療需要或者其他同生命有關嘅，麻煩你提早同管理處通知，咁佢就會作一啲嘅安排咁樣。 咁即係話你以前都曾經你搬入去短短嘅日子，你都已經試過停電。 我純粹睇嗰啲睇嗰啲通告嘅。 阿一係咪有需要啊？ 有需要咩啊？ 我借嗰啲电源啊。 系啊， 唔系噶，我好紧张噶，因为 B B 有好多嘢要同电有关，例如煲水啊，或者可能其实都主要系煲水啊、洗奶樽啊、U V 消毒啊嗰啲咯。 唔系喎，但系煲水其实你唔系可以喺个煤气炉嗰度煲噶嘛？ 即系而家惯咗用电煲嘛？ 煲水啊，洗奶樽啊。 我仲以为有啲乜嘢系必定要但系唔用冇嘅添，冇嘢啦咁。狂雷雨夜，爱上了他魅力高速的放射，接上了他电力在无形拉扯，要上了他像电光的汽车，引诱我他像是弹妙兵射，问问我知我身的晓借，过了那一夜就是头头施舍，也再去找电力牺牲者。 立基的 Electric Girl 啊，咁我发现咧有好多男人咧都真系对于呢啲电嘅嘢咧非常之认识嘅，包括咗阿司徒师傅咧，佢头先通知我就话喂，你屋企嗰个电表咧唔系喺屋企里面嘅，喺嗰层楼出面有一嚿嘢咁样嘅，唔使入去你屋企嘅。咁啊，另外有好多听众咧都话咧，电话系继续可以用到嘅，就算系插住电嗰啲都好啦，个主机用到，系分机用唔到嘅啫，系。好啦，咁啊，好嘢，咁要同大家讲啦，就系一阵间啊，系啊，我哋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咧，就系林敏聪，唔好走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入平安达臣道去年一个建筑地盘发生三死六伤工业意外，劳工处向承建商、分判商同个别人士提出共67项检控。意外发生在去年9月7日，安达臣道一个建筑地盘一部塔式起重机突然倒冧，击中附近几个临时货柜办公室。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列席人大会议开幕之后返港，他引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醒，特区政府要有忧患意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好风险管理，对破坏社会安宁的问题要迎头打击。另外，对于有妇女团体取消原定的游行，李家超说，任何人组织公众活动都有责任确保安全和有秩序，如果担心做不到就不应该组织。北角炮台山道昨天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名84岁的的士司机。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政府去年成立专家小组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正是检视是否有调整空间，包括年龄要求、体检内容等，已经有颇具体方向。他举例子，除了三高，亦都包括眼、耳、手握力和脚的反应等，尤其对较年长的司机加强检查会较稳阵。的士业界形容行内青黄不接的问题严重，建议政府加强宣传推广的士司机踊跃做身体检查，及早发现隐性疾病。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启程前往美国，将会同美国国务院同国防部官员会面，要求美军停止将位于宜野湾市的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日美两国政府一致认为，将基地搬迁至边野古是有关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冲绳县政府反对，与中央政府展开诉讼，却接连败诉。玉城丹尼此行是要直接向美国政府相关人士要求停止搬迁，是他第三次就基地问题访美。对于日本政府修订三份安保相关文件，写入加强琉球群岛的防卫力量，玉城丹尼在那霸机场的出发仪式上表示，冲绳所处的情况越来越严峻，他将会向美方切实传递愿民的声音，并且要求解决院内外美军基地周边发现有害的有机氟化物造成的水质污染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剧《八三零》，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辛芷蕾为了准确呈现乐嘉呢个角色，在开拍之前亦都下了不少功夫，而且仲同业内打滚多年的销售精英上了几堂的销售课添。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蒂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写嘅歌教晓咗我哋好多嘢，例如陨石旁嘅天际系我的家园，又提醒我哋差一分钟天就黑晒，仲话埋俾我哋知张开口可能会似救生圈。 有一份明朗的天，藏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 手下留情，浓妆呈现。有请经常令到我哋脑交战嘅鬼才填词人林敏聪。 我无心睡眠，我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 好，梁丽勤， 系 大师驾到今日， 系我好惊啊！其实我惊咗好耐，开始用约嗰一下，开始我已经惊啊！ 系， 惊翻屋企先， 胆生毛啊！今次真系 成晚都 loop 住佢啲歌，即系大家实在即系要多得佢唔少。 系，同埋咧，阿嘉宾咧讲咗两句咧，我完全系有点解咁好笑嘅感觉出现咗。 我哋欢迎阿嘉宾先，欢迎聪哥林敏聪， 诶，你好， 请到你嚟啦， 系啊。 你啲歌真係搞唔掂喎，你 搞唔掂， 我哋讲几个月都讲唔晒喎， 係咪？ 係，所以我唔讲住，讲下你个演唱会先。继续，讲下，我又要开返个花 一样嘅啫。 吓，我想讲下个名先。 啊，嗰个系破咗香港纪录㗎嘛，你个名 系。 係啊，啲字数系破咗香港纪录㗎嘛。 九龙都破埋。 係。新界都破埋嘅。 九龙皇帝 寫 应该要搵。 苏格兰长今天星闪闪，林敏聪企车中老交战时，如飞40周年成人礼作品展现，演唱会的拍拖更精彩。是啊。喂，点解会有呢件事发生先？ 点解咁不嬲有啦，咁有上集有，第成日一路喺度搵緊期做 part two 嘛。part one 完咗啲个个都好，个都好期待嘛。咁就搵嘛，咁又中间又疫情又呢样嗰样咁搞。搞到而家 哦，咁啊，上一次系几耐之前啊？ 上一次一七啊， 一七啦，哦，原来已经系六年前嘅事啦， 系啊，是日如飞啊，真系， 系啊， 增添在我心里啊， 也是充满不退的记忆啊嘛， 系啊，都接到啫，系上一次同今次有啲咩嘅唔同或者特别之处咧？ 时辰唔同咗，时日唔同咗啦，即系我希望啊，唔好再隔咁耐先再下一次啦，希望好似一个节日咁啊，得闲就开下。 系咁， 你未必有期噶，聪哥，你好忙喎家阵。 不如华永俾我哋知啲观众，你 expect 佢哋带住个咩心情入去睇咧？ 帶住一個都係開 party 嘅心情，不過有凳坐㗎，大家放心啦。唔係 大家企喺度嗰啲係嘛？ 係咁係聽歌啊，定係會有你嘅 聽歌， 主要係歌嘅。 因為我上一次個 show 啊，我啲 show 都係你最正嗰啲歌，最 hit 最脍炙人口嗰啲歌都唱唔曬，你 有時間 好多人問你會唔會唱嗰啲酒杯敲你個頭啊嗰啲， 阿媽話痛啊， 嗰啲你阿媽話痛嗰啲，有時間唱啫，講嘢 chit chat 就會，但係唔會係 talk show 咁樣咯。 哦 如果 talk show 咁，我不如开个 talk show 啦，大佬。 有冇谂过呢样嘢噶？ 冇啊，好辛苦啊，因为我唔中意写定啲嘢嚟，又要背，写完又要背咗佢。 系 人哋开 talk show 嗰啲，我唔知佢系有几多系自己写噶嘛。咁但系你会 會有一個錯覺係有人幫佢寫嘅咁 哦， 咁我唔係好中意呢樣嘢。 咁你點揀啊？今次啲歌嗱嚇，上次又揀唔曬，咁今次又點好咧？啊， 揀咁邊個嚟咪邊個唱咯？咁邊個嚟咪邊個唱嗰啲 original 嗰啲咯？咁你梗係有啲嚟唔到，咁啊梗係 你唱 新進啲嘅唱咯。 哦， 我最盡量少啦。 咁邊個嚟啊？ 得㗎，得㗎，除咗斯朗同埋美斯之外， 斯朗美斯尼馬啦。 係喎。 冇咩啊，咪先？ 俾你嚟唔到啦， 我知。 麥當娜又話嚟唔到啊， 係咁有邊個嚟咧？咁得噶？ 好多人嚟噶， 咁得噶， 都同上次都好，都差唔多人， 差唔多 喺個 run down 都哇，都三個幾鐘，四個鐘都嚟緊。 咁啊，即係總之就嚟到就嚟啦。 喂，我唔想讲嘅，讲咗佢唔嚟又话我呃你啦。 哦，咁啊系，喂，咁仲有啲人系大家好期待嘅，咁又唔好讲啦，因为系咪先？ 系系系。咁你唱翻两首啊？嗱，你当年自己唱翻嘅，唱翻嘅《永不想忘》我好中意噶，我成日播嘅呢个。 咁啊，上嚟梗系好，梗系好过原唱啦。我 呢个唔敢讲， 我先系原唱， 系咯。咁自你去后都一定要唱啦。 我哋好多人点唱嘅呢只歌。 其实咧呢首歌好听，我好记得有一次咧系电台访问嚟嘅， 系咩？ 咁当年就 系 阿聪哥出自你去后就上电台做宣传。我哋嗰阵唔系冇事，我哋嗰阵都仲系一个听众嘅身份，跟住咧。跟住我唔記得咗係邊個訪問你，咁佢哋就問啦，點解會寫《致你去後》呢首歌啊？咁樣，跟住咧佢嘅答案係好妙。 你唔係未出世咩？你嗰陣時 誒出咗好耐啦， 聰哥 出咗一半。 跟住聰哥嘅答案係咩咧？佢話：我冇啊，就係清明啊嘛，咁樣。我好記得㗎。係 真 係 因為咁而寫㗎？唔係嘅。 唔係啦，玩嘢啊。 是一次風飛。时钟的标板上留着每日，仍愿意去说，仍依依想念你，仍怀念着当我还共你一起。时日再不会飞返，曾让心中火焰随着冷淡，但我觉察到如今的你是竟然藏在我心间，永不想你，曾话不爱你，但前事至今总未忘尽，仍是会想起，永不想你，曾话不再爱，但留在我的心里面，仍是当天的你。 永不想你是为什么的？怎样写出来的？ 永不想你永不想你 是 求其写的。 不是 的。曲词都是你的嘛。 是啊是啊。 怎样创作出来的这首歌？ 都是乱写 的。好这样啦。 永不想你是写了一首歌先的。 即是有音乐先的。 做了一个 demo 先的。咁然后就词了从未担心过。他 OK 了 demo, 求其了埋一些歌词。 即是时日似风飞那些真的求其写出来的。 求其写 的。你知不知道影响到很多人的这些歌。即是那些 失。不要那么容易受人影响啦， 唔系，其实我哋唔想。 咁你行出街真系好易俾人梳摆嘅，你咁。 但系你啲歌词系咁， 系我哋 摇摇摆摆咁， 但留在我的心里面， 系啊， 仍是当天的你。咁点啫？分咗手，但系又谂，又要谂，咁系中呢啲。 唔系阿聪哥咁嘅，我哋其实就唔系咁容易神梳摆嘅，系你 系咩？ 即系中咗你嘅啫。 未讲嗰啲今天今天星星先， 其他嗰啲人，其他摆我嗰啲唔摆。啊，呢个我记得啊，摆到人。 会唔会唱翻嗰啲即系得你先至唱到嘅歌咧？即系譬如冇有线电台啊，即系嗰一堆， 边有时间唱嗰啲啫？ 冇啦，不如唱啦。其实好有恨啊！ 但有时同志嗰啲咧， 系啊， 你成日播嘅歌， 系好似傻，好似那卡米奇。 我想带一位是同志。 呢首， 啲人仲要话唱得好添啊！嗰只， 其实你真系演绎得相当唔错嘅， 系咪啊？齐秦都要攞嚟听。 静静的我将回顾你 我要打一部电视机，卖给我老师，卖给我表弟，也许我会当上总代理。亲爱的，不过我忘记，忘记问你是什么牌子，不是 Sony， 不是 Mitsubishi， 我想大约会是东京。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视奇迹。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抱几个电视机。亲爱的，如果我忘记，忘记问你是什么牌子，不是 NEC， 不是那个米奇，我想大约会是同济。不是 Sony， 不是 Mitsubishi， 我想大约会是同济。 喂，咁你到时你会喺个 show 入面你嗰个姿态会点？嗱，我睇到你啲宣传打你就已经有好多衫啊，诸如此类啊。但係喺个你自己嘅呢个个人作品展入面，你嗰个 role 系乜嘢呢？ 个 role 都收银啊，收大位啊， 系咪先？ 上下 喂，如果你真系做大位咧，我相信啲观众会好开心 嘅，系嘛？ 啲形势 咁大， 话知你 餐厅嘅朋友唔该坐翻落嚟， 或者送客啊喺门口迎宾啊嗰啲咧， 系 系。咁会点噶？你会系嗰啲即系喺个台上面一路 系啦，你系尝试啦，飞喺台 check 下啦。咁多歌手，咁你都唔可以唔理人，等佢自生自灭，自己夹出嚟唱完咯，夹翻入去咁，大家都招呼下啦。 嗯， 系啊。 但你唔会好正经咁招呼佢哋噶嘛？ 我好，我不嬲都好正经噶。你知我个人啊， 咁啊系， 都比较 嘅系嘅。 跳唔跳舞噶？ 吓、啊，跳有啲老舞啦， 系。 跳绳啊， 有冇嘅啫？有冇牌？ 我啊， 系啊， 我梗系冇啦。 系交俾啲嘉宾， 唔轮到我跳啦，系咪先？上次排晒舞嚟啊，伊健啊，古巨基啊，排晒舞啊，咩 C All Star， 点知个台冧咗，冇得跳，得翻佢自己喺度唱。 咁你想带啲咩信息俾啲观众咧？今次 珍惜眼前歌啦，即系珍惜，尤其是。曾经影响到你疏摆到你心嘅歌，我哋要好好，唔係保育啦，係好好好好珍惜咯。因为好多好多我识好多后生仔廿零岁嗰啲，即係唔知点解佢又会识晒我啲歌，佢自己走去搵嚟听，即係咁我梗係好感动，有一班咁，但唔係个个都知咁咁希望多啲人了解，因为你无可否认真係时日如飞，一日一日咁过呢、你就会啊，本来你记得300只，可能而家有200只，可能100，可能最深面剩返几十只，可能剩返几只，一路一路咁飞交，咁你要真係好好珍惜佢囉，即係嗰个我哋有一个咁盛世嘅音乐年代。即系可能讲而家啲后生仔佢冇经过，你话俾佢听佢都系咩？ 系冇 feel 噶嘛？ 系啊，佢出世唔系听呢啲啊，出世都最老嗰个都系听川史噶啦， 系 嘛？我唔知道你呢啲歌会唔会打动到佢咧？咁但系 so far 出嚟，即系我嘅作品都系 all time 嘅，几时出嚟都系正嘅。 我谂传承咧，即系。将呢啲咁好嘅嘢，再学你话斋，唔好话教啦吓，传俾下一代嘅人听，令佢知道咧，哇呢啲歌其实好有意思噶，即系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咁即系呢啲，咁佢仲拍唔拍拖咧？呢啲即系举个例， 哇好得啊！突然间佢都劲噶，唔系因为我其实咧我。譬如我同一啲叫后生啲嘅朋友仔倾偈，唔系冇， 佢同啲后生啲嘅朋友拍拖又 会系啦。咁唔系，但系咧，因为佢哋 识货，识拣 ，energetic 啲嘛。唔系，因为咧，我同佢哋倾偈有阵时讲开咧，点解佢哋会识一啲我觉得唔系佢个年龄应该识嘅歌咧？系屋企人啊，因为咧有阵时佢哋 出世个老豆 爹哋妈咪系啦，同埋佢嗰个年代， 老豆中意谭咏麟，老母中意张国荣， 系啦，冇错，佢哋会留翻低啲碟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识咗呢啲歌， 系嘛，而家又兴翻黑胶，又攞翻嚟， 系啊， 即系喺你呢个作品展当中，大家都可以 回味翻呢啲歌啦，都可以又藉住，我谂你都会有啲全新嘅編曲啦，可能喺个台上面又再 你有翻咁上下年纪，会有啲你唔 expect 会听到啲咁嘅歌，哇！原来突然间你听到咧，真系毛管都动埋，曾经深深 touch 过你嘅歌 系。 以前我哋两个都做通宵节目啦，咩、突然间一播， 你两个做咩？你两个通宵做， 哎呀，聪哥，你收下流程啊！ 佢好惊嘅，聪哥你小心啲。 我可能听紧 惊得唔多啦， 即系你突然间三更半夜一播，哒哒哒哒， 系啊， 跟住真系啲的士司机咁都冇车嚟听噶。 你唔会瞓，你会听埋首歌唱埋，跟住之后先瞓觉咯。 喂，好奇怪。我的歌真的跟住过了几多年，十年八年十年廿年之后他自己又 hit 翻。 其实很多都是即譬如当我想起你啦先。这首歌呢是近呢几年呢又成日在我的脑海里面响翻。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听。 咁就是。 咁就是咯。咁就是多得你不少咯。俾你梳摆了几十年。 梳摆。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喂，嗱，咁我哋呢一个好长嘅时间咧，阿聪哥就陪伴我哋回顾翻佢嘅歌啦。咁、我哋就要由阿聪哥，即系喺去睇你个 show 之前咧，我哋 了解下你个 了解下你个人先啦。你系边一区街坊嚟嘅，聪哥？ 不必啦。 你系咪港岛区街坊嚟噶？ 我区块链，我元宇宙一份子嚟嘅。 出世系边一区啊？ 我北角区啊。 哦， 咩先？北角區邊一忽啊？ 北角村咯， 淨北角村拆咗咯。 我係啊， 即係北角碼頭前面啊嘛。 係啊，我一搬走佢就拆咗。 有冇咁 都冇嘢好留戀啊？因為林敏聰搬走咗，冇嘢好留戀，所以就 咁遲啊！北角村拆咗好耐咯，我都係嗰頭個。我以前成日坐喺巴士站，我坐27號翻學嘅。 唔係啦， 你係 我坐23號， 23號去郭富林 B， 我唔係去我嘛翻呢個麥當勞度嘛。 嚇，所以你就坐23號翻學嗱。中巴啊嘛，嗰阵时系啊，喂，咁啊，当细个嘅生活系点噶？即系你哋个屋企嘅生活系点噶？ 唔记得咯，咁都几廿年前。 玩咩咧？你细个会唔会诶？屋企人 玩女人啊，我未识。 屋企人会唔会准你落街玩噶？ 准唔到唔准噶。大啲咪落去跟队啊踢波啊！ 哦，你已经踢噶啦嗰阵时， 系啊，系啊， 喺边度踢啊？即系陈维洲嗰边啊？定系 唔系？我下边有间小学噶嘛，有间哦，有时礼拜六日啊，好多人出走咁爬入嚟跟队，我就喺骑楼下边嗰度爬个铁栏落去。我住3樓就爬落二楼，二楼就爬嗰度，跟住就跳落个球场咁啊跟队咯。 咁但系你点样走翻出嚟啊？ 走翻出嚟？ 系啊，你又爬翻上去啊？ 有门啊！ 咁但点解你唔入到门行入去咧？ 费事行住，取易不取难， 即系立对白饭鱼就落去噶咯。 系啊， 你踢咩位噶？ 我呢个自由人，点会咁好波咧？真系 狼唔狼噶？ 点会狼啊？我都最斯文，我都技术型啊嘛。 系，因为以前喺街场咧有几款人嘅，嗱有你呢啲斯文型、技术型啦，有啲就即系老粗斋撞噶嘛吓。 点会？你睇我都唔似老粗啦。 咁你面对啲老粗嘅，你用咩技术咧？ 粗过佢啦，讲粗啊好。 喂，你会唔会噶？ 啊， 细个嘅时候屋企准唔准噶？ 冇啊，准唔准啊？所以耳濡目染都听到，成日听到好多啦。 唔系咁，但系如果即系譬如俾阿爸妈听，嗱，你平时匿埋讲冇所谓啊，即系大家唔知嘛。但如果俾阿爸妈听到，会唔会闹得好紧要嘅咧？ 我唔识啊，我唔知嗰啲系粗口嚟嘅嗰阵时。 哦， 我成日以为听人哋讲话咩家产咩家咸嘅，我家产点解会咸嘅咧咁？ 啊，我都好似系咁谂，点解系咸？系啊， 会系咸，谂到会几耐都唔知。 咁你后来几耐悟到出嚟咧？吓，你同阿妈讲， 真系 几时悟到佢系出事咧？ 我冇理由啊，喺度谂，我都冇摆咗喺心好耐。 小不夠打不仍然狠，便把虎口踢開惡所救，出火再中那兒童是夢中，隨着變夢沉睡中庸，迷糊亂碰像亂動但有內容，擠迫擠迫擠迫心裡太多夢，多麼多麼多麼想再變鬆容，就變個桶地方，前一晚餐算，张开口之际，再变只大曱甴，无尽改变，无尽新愁，无尽变，但为心中不开心。 我哋咪后喺度讨论，究竟细个我哋啲粗口喺边度学翻嚟嘅？ 嗱，我个人就唔讲粗口 啦。我讲嘅， 我就唔知阿何亨讲唔讲粗口。 唔讲嘢呢啲，喂，讲出嚟自己都有啲震震下，无论咸好甜好啦，我相信大家都袋住唔少噶啦。喂，但系咧，我头先睇一路听住阿聪哥访问咧，咁我就一路睇啲听众嘅留言啦。咁有啲听众咧就话啦，啊，其实咧，同阿聪哥倾偈咧。你个转数慢啲都死，但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呢个同转数系一啲关系都冇噶，系因为佢乱咁射啊，佢啲佢掟出嚟嘅答案咧系 你捉唔住啊， 系 dead end 嚟嘅，即系冇啦，佢已经帮你句号咗，死啦！我仲点样接落去好咧？第一系咁样啦，第二咧就系佢成日都喺你讲紧嘢嘅时候，佢会掉啲嘢出嚟咧，佢会搞乱咗你本身嗰个节奏啊。咁所以呢个咧，我觉得先系难度最高咯。但系后嚟咧，我放弃咗由得佢。咁究竟啊，作为一个主持，点样可以放弃咗由得佢咧？咁一阵间翻到嚟，我哋唔知道会唔会听到，尽量啦。 同时引述分析指出，日韩长期处于冷淡关系，南韩国内出现希望尽快化解分歧、改善关系的呼声。加上在野党党首卷入涉嫌违法的风波，令到总统尹锡悦争取日韩与日美韩合作早日稳定落嚟的强烈意愿获得一定支持。他本人亦都希望找緊時機，迅速取得外交成果，更加可能計劃喺下個月訪美時加以宣傳。天氣方面，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最低氣温大約17度，日間温暖，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東風。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取消咗口罩，令出到街个感觉好自由，你可以戴又得，唔戴又得，个感觉系真系好舒服。 公共交通真系好多人，如果个个都唔戴口罩，我觉得好危险。 饮食业，我觉得系必须要戴咯。两间云吞面铺煮面嗰个，一个有戴口罩，一个冇戴口罩。如果俾我拣，肯定去过有戴口罩嗰度噶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一个非常有意思，亦都是萧叔心里面好想讲好耐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一直都没讲过。他就问，如果我写英文写电邮，假如用全部大街是不是一个无礼貌的表现呢？咁萧叔的答案呢是绝对是。因为不一定无礼貌，但是比较感觉就大叫大嚷，即是会闹人啊，好像没什么文化的感觉。另外有一件事呢，就是呢感叹号。感叹号呢，我英文呢其实是很少用的。用得太多感叹号或者几个感叹号挤埋一起呢，睇落去嘅英文呢亦都係有少少冇文化冇乜修养嘅感觉。呢个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啦。你有时写嘢想写语气好强呢，你係唔需要一定係用感叹号或者大街嘅。OK， 咁啊，大家留意呢样嘢啦，尤其是如果係商业嘅书信或者係商业嘅电邮，或者甚至係我哋平时嘅 instant messaging， 即係一啲即时通讯嘅软件，咁最好都唔好全部大街啦，否则俾人感觉咧就好似大声闹人或者大声叫嚷咁样。OK， 留意呢样嘢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 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林敏聪。 回头望街中的他，明艳照人，难明白上帝怎做人，才算是平等。心中热血要千遍笑，照我身，飞身欲往他嘴角溜。 曳唔曳噶？ 我都唔知咩叫曳。 即系你系跳皮型啊？ 活跃嘅。 听唔听话嘅先？ 跳绳嘅啫，多数啊。听话就一定唔听话噶啦。啊，系啊。 系去到咩地步先？唔听话到？ 咁又未俾人拉过。啊，应该未到犯事嘅阶段。 系、啊，但系都会有唔守规矩嘅时候嘅，系咪咁讲啊？或者系唔中意守规矩？ 唔守规矩梗嘅，系啊，点会守规矩啊？ 咁点解你可以读到咁出名嘅学校咧？如果 我妈喺度教， 哦，因为真系因为呢个原因噶。 系啊，呢条唔系父音啊，母音。 系即系小学都系噶。 系啊。 哦。 系啊， 妈妈教咩噶？讲得噶？ 音乐嗰啲咪小学嘅啫嘛。 哦，有冇教过你噶？ 有啊，细个小一、小嗰啲有啊。 哦，所以即系屋企系有呢啲嘅所谓音乐底嘅嘢嘅。咁你开始听嘅系听咩啊？ 我开始听应该系听嗰啲 Beatles 嗰啲咯。 系 嗰阵时。 咁边个俾你听噶？嗰啲歌系？ 应该系我家姐佢嗰代系嗰啲嘛，六十年代 hit 嗰啲啊。 咁你系中意咗未噶？嗰阵时呢啲歌， 我未，我中意咗。我读中学嗰阵时，应该系嗰啲七十年代嗰啲咯。 例如有咩歌？ 七十年代有啲咩歌 ？Elton John 啊嗰啲啦。 哦，你系听嗰啲嘅？ 即系你都系英文嘢噶。 O N J 啊。 哦， 都系 靓女啊嘛。 佢靓啊，靓啊，系啊，即系 physical 嗰啲 friend 啦。 physical 好厚噶啦。 啊，即系嗰啲咩 hopeless need for you 嗰啲啦， 系啊。哦，你啊，抄永不想你，我哋细个嗰啲同学咪抄呢啲咯。 哦，真系有抄嘅。 应该有，我啊冇，我见到有人抄。 咁你有冇学音乐啊，或者乐器嗰啲嘢咧？嗰阵时 我学过下吉他。 嗯，弹成点噶 ？OK 啦。 有冇夹 band 噶？嗰阵时 有同包月正啊嘛。 哦，就系同佢夹 band。 系啊，你同 有同学嚟噶嘛？ 哦，系咩？ 佢每次我暑假翻嚟就教啲招数新招俾我哋噶嘛。 系， 直至佢转咗玩 jazz。玩 jazz 咁，我哋跟唔上太深。 我以为你细个识佢嗰阵，佢已经系 jazz 添。 唔系，我同班嘅。 我同班嘅， 系啊。 咁系咪嗰阵时已经睇到佢即系音乐造诣高超噶？ 梗系劲啦， 即系已经睇得出噶啦。 系啊， 系。咁你咧？你有咩高超啊？嗰阵时 我， 你系咪你搞填词未啊？嗰阵时 梗系未啦，我球技 OK 啦。 读书咧？ 读书啊，梗系倒数噶啦。 即系你读书唔叻噶，你讲真噶，系咪噶？ 唔叻噶， 我唔叻。哎呀，但系我觉得你同你家姐读书都系叻嗰啲人嚟嘅。 系，我家姐就叻。 哦。 Oh, 有冇受姐姐影响，即系读书方面发奋，冇嘅。 冇啊，都相差太远啦，嗰、那个年纪都成九年啦。 即系佢其实已经入咗行，你仲读紧书噶咯？如果咁讲嘅 话，佢都去咗外国读音乐啊嗰啲。 嗯嗯， 系。 佢翻嚟咪俾机会我写。这是我的首词嗰啲咯， 系佢点样发现你识得写呢啲词咧？ 系啦，但系你读书唔叻喎。 系咯， 写过一扎咁，然后就辑埋，仲讲钉书机钉埋一齐，咁俾佢睇过，咁佢又俾阿 Teddy 睇过，咁 Teddy 话：，好啊，好啊，我嚟试下啦，靓仔。嗯，系啊。 咁你 靓仔嘛，平啊嘛。 系，但系点解你会有兴趣玩填词咧？嗰阵 唔知啊，神推鬼拱啊！我见人嗰啲，我攞去改下咁样。 哦，即系你有玩二次创作嘅，即系你未成为一个 系啊系啊系啊， 未成为一个填词人之前，你系有玩呢啲嘅。 香港嘅二次创作咧，就其实就唔系呢个年代先有，我哋年代啦。 唔系呢个名系而家呢个年代。 以前咧就我哋都唔知点解吓，即系 地下版 嘅 啫嘛。 地下版嘅歌总会有一啲嘅，咁你就系将嗰阵时阿 Sam 哥嘅歌已经自己改歌词噶啦。 系啊， 有冇少少记得噶？ 吓、啊， 有冇少少记得噶？ 记得啦，而家。 诶，咁但系你系认真咁去填过另外一份词，定系填一啲玩嘢嘅嘢落去？ 梗系搞佢嗰啲啦。 唔系，我哋 Sam 哥都搞过嘅， 系嘛？ 阿姚共对轻舟飘都搞过下嘅。 咁系啊。 哦，嗰阵时就系纸船，路经海边见个纸船，我就改咗做屎渠。 渠 路经海边见个屎渠， 半船着臭的屎两堆啊嘛。 系啦，唔系每一句都有个屎字噶喎。异乡的他伴咗屎渠，要嗱嗱声食嗰啲屎渠。 系啦。嗰阵时 望住旧屎猛飙眼泪，要申请加入屎中队，去到不屎水，搵个麦头一啲屎入去，噔噔噔噔。 喂，嗰阵呢个系你入行前嘅作品嚟嘅， 梗系啦， 吓 系啊，读书嗰阵时啫嘛。 点解会流传咗出嚟？我又识唱嘅， 但我都识唱， 我识唱嘅。 唔系我唱过俾曾志伟听。 哦，所以 佢懒嘅，懒叻嘅周围唱啦。 哦， 你知佢攞住我啲嘢就周围个认叻噶啦。 警察啊，好似系咪啊？ 系啊， 系啊，要唱翻出嚟。 系啊， 所以第人都知。 系啊，所以咁全众就系因为咁。 名啊，嚟佢叫子璇，你嗰个叫咩啊？ 子渠咯。 系。 喂，真系多谢你，原来系咁嚟嘅。 我 系知道，就系你喺 知道源头。 圣保罗年代填嘅嘢啦，其中一首。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 若他终于遇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有冇其他嘢啊？後來嗰啲係寒風定係 關事嘅？寒風好似唔關， 關即係你知我講邊首啦，係嘛？ 係關嗰本雜誌事噶嘛？ 佢自己填噶。 江湖有傳聞係關， 係 啊 係 啊係啦係啦， 又好 貴啊！ 貴係唔關你事嘅呢首， 唔關我事。 好似係佢哋嗰個編輯部裡面有啲嗰啲精英自己搞二次創作，聽講係 搞到而家大家都識係 啊，好傳頌啊真 係。你嗰陣時填嗰啲你所謂嘅鬼馬歌，你有冇傳俾啲同學仔睇睇㗎？或者喺个班度唱， 喺班度唱咯，咪小息嗰阵时啲成班咪喺度唱咯，咪笑咯。 啊， 咁我啲女同学咪话：，喂，你成写埋呢啲屎尿屁，你识唔识写啲好正、好深情嗰啲？我讲佢识咯，佢点会唔识？啊， 但系冇写过嘅嗰阵时， 梗系冇啦，吹住先。 系，但系后来 顶住个鸡头先。 后来到真系填《这是爱》嗰阵，就真系 有出第一只就。冠军啊，大佬！ 咁呢首有冇难度咧？譬如写正经歌嗰阵， 梗系冇啦，左抄右抄啫， 系咪啊？ 咁《唐诗三百首》 唔系啩？《唐诗三百首》边有这是爱啊？ 咩在天愿为比翼鸟咧？ 哦，系 要连理枝，你咪连理树咯。 哦，系，唔系心变做连理树啊？ 唔系咯。 哦，系因为咁嘅原来。 系啊，冇理由咁简单嘅，你讲下意啫。 唔系喎， 抄啫嘛。 你其实你有睇《唐》《唐诗三百首》，你都算是一个文人喎。 都唔系嘅，求其立一本嚟睇。 其实你中唔中意中文嘅本身？ 中文 OK 噶，OK。 你有个底嘅， 我有嘅。 睇咩噶？嗰阵时除咗《唐诗三百首》 ，我都知道你问呢个问题，佢一定会咁答啊。 好多好嘢噶，我喺节目度分享过啦。嗰阵时嗰啲 Playboy 同埋 Penthouse 嗰啲文章很好好睇噶， 系啊。 简而清先生写啲嘢好睇噶， 先傻傻地，我净系睇。图嘅啫， 唔好意思啊，唉，我哋 扮好嘅嘢唔同， 扮清 高啊，咁一本咁咪大家 share 嚟睇咯， 大家都各取所需啊嘛，咁你睇咩咧？除咗《唐诗三百首》同埋《咸书》之外， 咩啊？冇咩睇噶啦， 课本唔睇， 课本极少啦， 极少系中史咧。 中史有喎，中史好系有兴趣嘅 ，Maya 嘅 系 系啊。 咁问多问题先，你头先话即系你咪写咗一堆嗰啲即系 二次创作， 二次创作啦。咁你喺个班度唱嗰阵，陈百强先生会唔会有分听到嘅？当时 陈百强唔知喎， 佢系同你同班噶嘛？系嘛？ 移咗民啦嘛？ 嗰阵时移咗啦，已经 去咗美国啦，系嘛？ 即系早期系同你同班嘅，交情熟唔熟噶？ 我都唔系好熟嘅，佢哋好乖嗰啲学生嚟噶嘛，我哋系好曳嗰啲啊嘛，我哋踢波啊嗰啲。 咁啊，包二正先生咧，咁佢系边一款咧？ 包二正都系曳曳地， 佢唔似喎，真系。 咁啊，咁弹吉他嘅人都可以踢波嘅， 系啊。 佢唔似曳啊，我意思系。 有我去街，有我去街，摆定礼服着晒反派。我坐我架车，其实冇白胎。最后佢阿妈都想买。 开车啦，而家！ 我个赞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令世界兴奋，令我爱逛街，一定人日下斋。我就每碟菜都食埋。超级新景象，超级新景象，认真男神，个个赞你乖，其实我最乖，最重要系青春心态，有了这爱心，其实哪会坏，最害怕善意遭活埋。超级新景象，超级新景象，认真表态， 地住快，踩住油再兜风好快。停下转下弯啦，前面有个牌，转入转入高速飞快。充满欢笑的了解，充满真挚的开解，穿上花布的领带，用一圈全超级新境界。 郭富城的个个赞你乖，在阿聪哥的作品当中其实有部分我真的不太明白他想怎样，包括这一首， 包括这一首收埋啲夹怪， 系啦，咁究竟 收埋啲鲜奶啊？ 是但啦，收埋咩都好啦，其实都不太明白，不过他可以将咁多不同的元素咧摆落啲歌词嗰度咧，又真系劲抽。好犀利嘅，咁啊，听日啦，听日会继续有林敏聪嘅访问啊，咁同埋咧，头先就大家听到呢、這个紫船地下版嘅嗰个创作嘅源头，终于都解开个谜团啦，就系喺呢个中学时代啊，系啦，有佢啦，即系喺中学时代嘅时候咧，就阿聪哥嘅创作嚟嘅。其实咧，我一路听阿 Sam 哥咧，头先播住紫船嘅嗰个 original 咧。我好想啊 ，Sam 哥如果在演唱会去唱阿聪哥的版本，唔知出到嚟会点咧？应该个效果都相当不错。好慢啊！ 真系唔系真系，系真系。 你话真系，而家歌神同你唱屎葵，你话会点？系啦，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 或者智慧歌咯，唱翻。 啊，唔系个重点系咩咧？今日嘅重点咧，其实就系阿聪哥俾咗个题我哋，就系关于 粗口。 系啦。阿一哥话讲嘅 吓，阿何生，你对于粗口你有咩嘅睇法？ 我一直都系排外嘅排斥嘅。 系啊，我都系。 我觉得好令到我个脑好混乱啊！ 即系个个话你乖啊！ 系啊，唔系我好污秽啊！唔得，好污秽啊！ 哎呀，咁样噶， 系啦、 啊，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讲到粗口呢两个字咧，我啲回忆翻晒嚟。我首先要多谢一班即系我成长细个嘅时候，即系啲街坊咧。即系阿张太啊、陈太啊、殷太啊， 佢哋教你噶 嗰啲 ，no， 梗系佢哋梗系唔系啦。 佢哋嘅小朋友， 嗱一个成，即系佢哋嗰阵时，即系喺葵芳村住啦。 嗯， 咁我都喺节目提过，就系我契爷咧，屋企咧就 keep 住咧两台麻雀噶嘛。 嗯， 即系正当啊，大家一去到麻雀台嘅时候啊，可以话系变脸啊， 冇错，乜都掟晒出嚟， 掟晒嚟噶嘛，系嘛？ 系啊， 即系啦，冇错啦， 同落咗同落咗球场又或者系坐埋司机位一样啊。 冇错，即系你就算啦，你个涵养，你收咗去到几多，到大学又好，或者中学毕业都好啦。 冇错， 一定系会激动起嚟嘅。 系， 系啦，系啦。咁但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喺我契爷屋企，从来冇听过粗口。 吓，点解咧？ 从来冇嘅。 即系契爷唔系一个粗口人嚟嘅。 佢哋嚴守，因為有班細路喺度嘛，即係我哋嗰啲五六歲嗰啲喺側邊，其實喺度 好易學㗎，係啊，係 啊，又去攞汽水啊嗰啲咧，咁真係從來冇聽過。咁我人生啊，阿勤頭先問我你幾多歲，即係幾時開始聽第一次粗口咧？ 接觸粗口啦，係啦， 接觸就係咧跟阿何主席翻工。 係， 咁何主席啊？ 哦 ，sorry， 咁嗰陣時個年紀係大概係。 五六岁仔嘅啫，五六岁仔。 其实大家接触粗口，同埋你知嗰啲叫粗口，你都系五六岁嗰啲时间先知嘅，太早其实你未知噶嘛，系咯。 系啦，系，因为何主席咧，平时翻到屋企咧几温文尔雅嘅，即系用词恰当，从来佢系一个好巴巴形象嚟。 系啊，我唉，我又何尝唔系啦？你继续讲。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嗰阵时细个咧，阿爸就好中意带我翻工嘅。即係尤其係媽咪唔得閒啊嗰啲咧，就帶我翻工啊。咁好啦，咁我咧第一次接觸我阿爸翻工嗰一面係點樣嘅咧？就開工啦，咁我去嗰啲即係佢哋叫執位嘅地方，即係做嘢嘅地方啦。 嗯。 咁我爸咧一見到班同事咧， 就变脸啦，第二个人嚟噶， 就飞咗一个字出嚟啦。 早晨之前是有五个字的 即是我们的 Yo 早晨之前有五个字哇我完全估到是哪五个字啊但是你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嘛是不是其实你真的不是很明白嗱即是我后来当然你大大家会明白呢有时候呢大家讲粗口呢嗱在这里不鼓吹不鼓励 我们只是讨论这个次文化 没错 如何在孩子的成长当中 占 了 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家都喺度讨论緊啊究竟喺屋企应唔应该讲粗口啊 喂讲开因为其实头先我见到我哋嘅前监制阿小凤啊阿小凤呢佢讲开佢个女嘅嘢你跟住我话咦佢识讲嘢喎开始咁我哋都系时候应该教佢讲粗口喎咁样跟住佢好驚咁。即係我真系发现呢粗口呢大个咗之后呢你就会觉得系可以我嚟开玩笑嘅。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唔系㗎嘛细个嘅时候粗口唔系开玩笑唔讲得少嘛讲出嚟一定系恶嘅咁啦所以见到阿爸讲呢系好驚嘅。跟住点呢转头返嚟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列席人大会议开幕之后返港，他引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醒，特区政府要有忧患意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好风险管理，对破坏社会安宁的问题要迎头打击。被问到昨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叫他的名字和谈过什么，李家超说习主席的说话代表了关心和鼓励，激励他更加努力不懈做更多工作，为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做大量实体工作，使香港成为更美好家园，亦都是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丰盛地成功实践。李家超又说，对于总理李克强的工作报告提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并支持特区政府发展改善民生，感到鼓舞和感激。路透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优化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的障碍，使之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习近平今日下午参加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联组会，并听取意见和建议。报道表示，习近平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要依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报道引述习近平表示，始终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在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涉嫌协助罪犯被捕的男子，朝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处理主任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5月8号再讯，被告获准以现金50,000元保释候讯，期间不得离港，每个星期需要到警署报到两次。41岁的被告林信被控在28岁女死者蔡天凤遇害之后，涉嫌收取300,000元协助女死者前夫，即是案中另一名被告，企图经水路离港逃往澳门。被告被控在上个月24号在香港某处当知识女死者前夫放港字，则谋杀罪或者可逮捕罪行，在无合理辩解情况之下安排放港字，乘坐游艇逃往澳门，意图妨碍拘捕或者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近年不少的运动员突破自己，打破自己或者所属项目的最佳成绩，我们会继续跟进港队未来的比赛情况，为每位运动员打气。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AED 知多啲。 阿姨终于见到你啦，你就忙啦。如果唔系话要同你庆祝生日啊，都唔知约唔约到你出嚟。 你唔好我一嚟到就话我啦，呢排系忙啊嘛。除咗翻工忙，而家仲要准备下个星期考车。一有时间，梗系去补钟啦，练多啲，人都定啲嘛。 喂，咁我祝你一剔过就 pass 咯。 成你贵言。咁你最近又点啊？ 我都几好啦，最近我去咗上堂学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啊。 我都有听过呢部机喎，听讲呢部机简单易用，仲好轻便添。 冇错啊，其实呢部机呢唔使受训都可以用嘅。不过如果可以俾我上过堂摸过下部机，咁我真係用起上嚟信心都大啲啦。我公司参加咗消防处举办嘅 AED 睇得到用得到计划，佢入面有提供全面嘅心肺复苏法 CPR 同埋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嘅课程。我上完堂之后真係救人嘅信心都出晒嚟啊。 咁又几好喎、话晒心脏骤停嘅个案毫无先兆，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嘅，能够用 AED 喺三分钟之内拯救患者，佢嘅存活率可以超过七成噶。 咦，你都食唔少嘢噃？ 梗系，我公司都有 AED 机，不过我就冇时间上你讲嗰啲课程啦。 救人又唔系一定要亲身上过堂嘅，消防署咧就系知道香港人忙啊，所以都有提供网上学习资源。你只需要上网睇翻啲简单嘅漫画版流程，又或者几分钟嘅教学短片，已经可以学识点样喺紧急时间拯救生命。 消防署提提你 ，AED 睇得到用得到计划有实体训练同网上学习资源，为市民喺紧急时候出手救人，加强准备同增加信心。CPR AED 有时间上堂学又得，冇时间上网学亦得，得咗。 AED 知多啲，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署联合制作。 睇下淑梅姐几 Q， 得咗咁样系啦。咁啊，大家想知道多啲关于 AED 咧，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喂。 好啦，除咗 AED 知多啲之外啊，仲有何亨。学粗口知多啲， 系咪？但有听众讲话，喂，你讲粗口，阿一哥要小心啲，唔好令到我哋停赛。 我今晚好小心先， 好小心先。系阿何亨头先讲到话，阿何主席令到你对呢个粗言秽语系出现咗一个突然间一个好大嘅，好似话惊涛骇浪一样咁大啊！ 是啊，冇错，就是嗰时即是你话人生第一次听粗言秽语呢，就是何主席带我返去开工啦咁样。咁即是我完全不代表下，因为做嗰个行业，即是我何主席做嗰个维修电梯行业嘅一啲嘅服务员呢，或者係嗰啲员工啊，就係、是、经常讲粗口。 唔使惊啊， 我哋都重申一次，我哋唔系鼓励鼓吹 係 讲粗口，我哋要讨论呢个孩童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接触次文化嘅一个讨论嚟， 同埋咧， 好好靓。 我哋细个嗰个年代接触呢一种次文化，同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接触呢一种次文化咧，已经系好唔同嘅一个方法啦。 系冇错冇错， 同埋咧，阿何兄 走向国际化添噶啦， 系啊， 有啲而家系听唔明嘅，系 冇错，我哋年纪大咗反而听唔明。同埋咧，阿何兄讲嗰个咧，其实唔系阿何主席嗰行啊，其实喷油嗰行啲人都好粗下嘅。你继续讲，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文化嚟嘅。 系啊，佢倾偈嚟嘅嘛，如果冇涉咗啲嘢落去咧，佢哋倾唔到偈噶嘛。 系冇错啦，倾唔到偈噶，系啊，冇错啦。 今日我一翻到嚟电台，波胜同阿涉都系咁样同我倾偈。 系啊，系啊，我头先再亲眼目睹啊，哇！几劲啊！ 波胜同埋周摄啊， 系啊，阿何兄讲埋先，何主席， 系咁啊！我嗰阵时就同佢翻工啦。咁我第一次我系目，咦？点解阿爸会咁嘅？即系平时嘅文质彬彬，即系翻到屋企系要啲女其通噶嘛？我爸话、老婆啊，攞只拖鞋嚟啊，系嗰系嗰啲嚟噶。 但系你知嗰几只字系点解咩？ 定系唔系唔需要，唔需要知点解？你知嗰啲唔讲得就得啦。 系啦，系啦， 系啦，系啦，唔需要识解噶嘛。 系啦，冇错。咁我开始，咦？何主席讲，即系讲早晨都要前面多几个字咁样。咁跟住再继而就佢啲同事嘅回应啦。哇！咦？机关枪咁样，即系佢哋，我话啊，究竟系咩事咧？咁佢哋即系首先系互相打招呼啦。咁跟住就工作嘅时候，因为咧佢哋系涉及喺机房同埋 lift 顶噶嘛。 系。 咁通常去维修嘅时候咧，都会喺 lift 顶，有一个同事会喺 lift 顶啦，有一个系会喺机房，即系天台入边，即系天台，即系小朋友禁地嘅地方嘅机房入边咧，就嗌落嚟噶嘛。咁嗰陣時我就睇下阿爸係邊一拍啦。總之呢，即係我哋互相呼應嗰陣時係冇對講，佢哋唔用對講機嘅。 其實呢嗰、那個位呢係有好嚴重嘅 echo 㗎嘛。好勁回音㗎。 咁係好犀利啦。 嘅事效功。 哇好勁。 係呀係呀。 係 呀、啊。即係佢哋係每次交 Q 啊。係。又是夾雜住一些字的 是咁唔係，但是呢你當時呢你第一次聽到其他人講可能個震撼未必咁大，但是你聽到你阿爸講呢你個心情係點呢？ 聽到阿爸嗰個直情係對佢扣分同埋失望㗎。我係真係第一次聽完佢返工嘅時候佢咁樣講出，我諗住呢返到屋企同阿媽講 㗎。話俾阿媽聽。 我小心你個老公喎、啊。哇咁樣㗎、啊、佢。啊、 你有冇加粗狼啊？ 平時係咪呃住阿媽咪呢？我真係有咁諗喎。 係。 因為我媽咪又係一個好純嗰啲人嚟㗎嘛。 係。 係真係一個非常賢妻嘅賢妻良母嚟㗎嘛。 你阿爸有冇同你講話唔準講粗口？阿爸有冇叫你唔准讲啊！ 其嗱，佢冇，佢真系完全冇戒备，亦都冇提醒我，即系一阵间你听到嘅嘢咧，当冇听过，冇完全冇，完全冇，咁佢好正常咁啊！哇，成双面人啊，爸成咗，佢做双面人啊！ 喂，但系 双面人啊！ 我知你讲乜啦，你收翻埋佢，就唔好咁样，你好乞人憎啊！你唔好笑呢啲嘢埋你啊，好难兜啊！ 咁我双面人啦，咁我就一路带住啲份啊，点解阿爸会咁嘅咧？我咧就忍唔住口，咁啊收工啦，咁啊同阿爸搭巴士， 你闹翻佢。用翻相同嘅字眼， 冇冇咁大胆。我就同阿爸讲，我话阿爸，点解你头先讲咁多粗口嘅？咁佢又变翻女奇嗰个传统喎。阿仔嗱，有时出嚟做嘢系咁噶，一定要迎合翻佢哋讲嘢嗰个用词噶。如果唔系咧，冇呢一个嘅。前輩嗰個氣勢啊！ 哦，因為阿何主席係眾多同事當中之首嚟嘅。 哦，係冇錯，耕頭啊，佢叫做耕頭。 哦，耕頭係 指揮嗰啲朋友嚟嘅咁樣。 係。 咁我話點解要咁樣咧？如果唔係咁樣，佢哋唔聽話嘅。 哦，係咪真㗎？系咪真噶？但系咁，你应该要再问啦，阿爸。咁你想我听话，点解你又唔敢同我讲咧？你可以问呢个问题噶嘛？ 哦，因为我乖咯，我嗰阵时好乖嘅。 哦，所以就唔使刻意特登要你听话啦。 嗰阵时身上面未有公仔 嗱，你又唔好咁样啊，一个身上面有公仔又唔等于曳嘅，系咪先？何亨你话啦， 系冇错啦，冇错，就算啦，而家行到今时今日啦，就算几激心啊，即系人生有几次我做错事啊？阿爸都冇用粗口话过嘅， 哦系咩？ 真系冇，好激动都冇。 哦，但系我想知道你有边几次做错事？ 哇，好大件事啊， 系嘛？咁但系嗰次之后，唔系咁阿爸令你失望啦。但系你几时开始将自己解禁咧？ 即系你自己都沉沦埋落去，我意思系。 唔系，其实我冇，我到而家都冇嘅， 到而家都冇嘅。 系咩？你冇咩？ 我冇。 你冇嘅咩？啊，不过何亨， 何亨出污泥于不染啊！ 唔系，但系何亨又真系好似冇乜嘅。 冇噶，冇噶。 佢都系间唔中一句半句嗰啲。 系咪有冇一句半句？你有冇一句半句做？ 一句半句都冇，一好激动都冇。 系咩？ 好似我讲咗可能唔觉。 通常 好危险嘅咁。 阿一哥呢啲过来人讲嘢，大家真系要听啊！ 真系得你有资格讲啊！你 其实我到而家都好惊啊！同埋咧，我哋即系其实有一个规矩，又唔系规矩嘅，即系一个前辈教落嘅一种习惯咧，就系你记得你开麦之前，你千祈要将呢啲嘢冚唪唥掹走佢， 系 就千祈唔好带埋。嗰啲嘢喺你个脑里面，然之后入直播室。如果唔系咧，当你系一个惯犯嘅时候咧，可能好容易唔小心咧就会讲咗出嚟。其实最惊系呢啲，所以我而家好惊。喂，一哥咧，一哥你系咩状态之下接触嘅？ 我谂我系比何亨当时嘅再细个啲啊，因为我妈问咗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就系、是、咁你嗰阵时知唔知呢啲字眼系？ 我点解 系禁语咁样啦？ 哦， 咁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你当可能我估嗱，应该咁理解。香港嘅广东话，喂，广东话嘅粗口咧，我系喺学校嗰度学翻嚟嘅， 系 系啦，咁但系咧， 但系学校唔准讲粗口， 咁总系有啲害群之马，或者你落去公园玩嘅时候，都总系会有呢啲嘅同学仔嘅。 但系如果你喺学校里面听到个同学仔讲粗口，你会唔会嗰啲咁啊？即系告俾先生听嗰啲啊？ 唔会，我仲有一次系唔小心喺上堂嘅时候讲咗，跟住俾老师系写咗手册嘅， 哦， 要见家长 咁 样嘅。 系几时啊？几大啊？ 小五、小六嘅时候啦，即系其实有前科噶啦，啲系啦。咁但系你话我最早即系学呢啲次文化咧，其实系学闽南话嘅次文化嘅。 哦，系 啦，因为屋企人沟通咧系用闽南话噶嘛。 系。 咁我记得应该大概可能又系小四啊，唔系五六岁嘅嗰啲年纪啦。 啊 咁啊，屋企人咧，可能你当佢哋可能倾自己围攞嘢嘅时候咧，佢哋都可能会有啲夹杂咗啲嘅粗口喺入边嘅， 即系闽南话 嘅粗 口 系啦。咁我 唔系其实闽南话嘅发音系咪啊？ 唔系粗口嚟噶，系粗口嚟噶。 但系你唔好讲啊，你唔好讲，系 我用 A B C 去代替， 你唔好讲啊，泰文嗰啲都冇讲。 系我用 A B C 去代替，你当佢哋喺我唔知佢哋有心定系冇意啦。即系究竟佢系觉得喂小朋友唔识听闽南话嘅，咁就我哋如果想讲粗口嘅时候咧，就用呢个嘅闽南话去代替啦。咁你当可能讲一啲家事， 即系本来讲广东话，跟住涉咗句闽南话， 间唔中会无啦啦。总之一可能又或者佢哋本身一激动起上嚟咧，就自然会攞翻自己嘅母语出嚟去讨论噶啦，咁样，今日你应该系好多时都系，例如我话紧边个亲戚又唔啱，边个亲戚你知一大班嘅亲戚就总系会有啲即系啲是非喺当中噶啦，咁就例如用咗 A B C 呢三只字嚟形容某某某，佢今日做咗啲咁嘅事啊，真系 A B C 啦， 系你小心啲，我真系好惊啊，而家 我好 惊， 好啦， 各位亲爱听众多多包涵，我哋会尽力咁样去揿住佢噶，好继续。 咁但系我细个嘅时候，我谂我五六岁嘅时候系唔知咩系 A B C 噶嘛， 系。 咁所以咧，我记得有一次咧，我系用 A B C 嚟称呼我阿爷噶，但系我系好闲话家常噶，即系嗰次咧系你当屋企人，我唔知边个，好似我妈煮完饭，叫话哦叫爷爷出嚟食饭啦咁样，我就话 A B C 出嚟食饭啦咁样咯， 哦， 哎呀， 系啦，但我系唔知系。诶，几个问有冇冚两巴？唔止冚两巴嗰阵时，仲有体罚嘅年代，嗰阵时咪咁，我唔知咩事噶嘛，咁无啦啦爷爷就大发雷霆，然后总之就有打啦，咁唔形容打到咩地步啦，总之有打咗身， 即系阿爷爷喐手打，阿妈有冇帮手挡？ 有咪即刻阻止咯，咪咁即系打两下，见听到我喊出嚟睇咩事，咁咪讲翻成件始末，咁但系即系阿爸阿妈咪话，咁小朋友唔知咩。咩事噶嘛？ 好大教坏细啊！ 系啊，系啦，佢哋又唔知咩叫 A B C 咁样。 同埋其实分分钟系阿爷教你噶嘛，系咪？阿爷留咗啲落嚟噶嘛？ 唔知边个，系咯，系咯。教，总之所有人咧，我印象当中都系有讲嘅，即系甚或乎，即系总之最记得就系，即系搞完一轮咁咪后屘就哦，总之呢只字唔好再讲啦。咁我就开始知道，原来呢个世界上咧有啲嘢叫粗口啦。 系。 咁啊，再后屘去到小学嘅时候，就开始接咗啲广东嗰方面嘅粗口，就系有啲同学就咁啊。咁啊，教咗啲字啦，系啦，游同埋游乐场，我反而记得游乐场咧，可能有啲咧高你两三班嘅嗰啲。 曳少少嘅同學仔咧就會教你啦，即係例如可能大家爭波踢啊，爭個波地咧，咁然後就會開始喺度有啲拗叫嘅時候咧， 因為爭波地咧，你要彰顯自己個威風同埋嗰個地位，所以咧就會掉，即係作為一個小朋友掉呢啲出嚟嘅時候咧就勁啲咁樣。 但我記得我嗰陣時都係懵然不知什麼是粗口，因為我知道 A B C 唔講得，但原來廣東話都有佢嘅 A B C 咁樣。咁我係嗰次好似係同我表姐去總之細個一齊打籃球咁樣啦，咁係我走嘅時候問表姐，佢啱啱講嗰啲係咩嚟㗎？咁表姐都係大我兩三歲嗰啲，佢話：，誒嗰啲唔講得㗎，嗰啲其實係佢就真係詳盡地解釋嗰啲是什麼啦，即係有埋背後嘅說文解字啊。咁咁但係我其實嗰陣時因為未讀一啲相關嘅教育啦，咁所以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啊，純粹又係啲唔講得嘅嘢。咁直至到我諗去到中學嘅時候先開始即係有。融会贯通呢啲字眼喺入面， 动词啊、名词啊嘅分别啦，咁啊。 我应该我阿爸由细到大都会有，即系喺家庭当中，我哋有时嘅对话激气啊，例如我默书唔合格啦，成日佢都会系夹杂咗一啲嘅字眼喺入 边。即系话佢闹你嘅时候就会 有嘅，有试过嘅、都有嘅，系啦。咁佢激动起上嚟都有一两句嘅。咁所以去到而家，我同我个仔讲嘢嘅时候，可能有间唔中一两句嘅时候咧，佢都会出面阻止我嘅。 边个佢啊？ 我老豆咯。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你知阿爷锡孙系唔同啲噶嘛？ 咁啊系，都啱嘅。 但系我哋有讨论过，因为我太太嗰边咧，屋企人咧就。好比较相对地即系温文尔雅啲， 系 咁，但系 睇得出啊， 系啦， 其实真系睇得出。 但我太太，但我太太其实私底下都好烂口嘅。 哦，咁呢啲梗系唔可以俾阿爸妈知啦。 咁但系我哋就讨论啦，究竟即系家长喺屋企，即系好唔好喺小朋友面前讲粗口咧？ 其实嗱，呢、這个你讲得好啱。你啱啱讲你话即系老婆其实有翻咁上下，但系阿外父外母其实唔知噶嘛。除咗家长唔可以喺小朋友面前讲之外，小朋友都尽量唔好喺家长面前有啲激动嘅话， 唔系 小朋友嘅意思。就算我哋而家咁咁大个，其实喺阿爸阿妈眼中都系小朋友嚟噶嘛。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嘅，即系上面唔好同下面讲，下面都唔好同上面讲。即系你讲咗咧。在他们不在的状况之下讲就 OK 的。 今天这集心跳 加速。好，我也觉得是。听首歌先。这首歌阿一哥精心揀的。他说有地下版的。但是我自己真的没听过咯。放心我不会叫你唱。 因为是中学的一些选友教识我唱地下版。而当中有很多的真言在里面。 你只是唱给我听到的。 大家可以在一些影片网站找到个版本的了。呢度地下版我唔方便喺度献唱， 学友真系多得你唔少啊！一首优美嘅歌， 红笑脸，红裙红丝巾，白纸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入味，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销毁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而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情与爱是无从更改，未更改却因何分开？失去你， 才明白未可舍弃，但始终祝福你，宁愿我这天地，一丝丝一点点是回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一丝丝一点点是回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 为免啊，一哥出事咧，都系由我讲个歌名啦。张学友怎么舍得你啊？ 我哋重申多一次啊， 系 唔系鼓励大家 真系唔系 学习粗口， 唔系嘅。 讨论我哋几位主持人 系啦，点样 喺孩童阶段如何接触呢个次文化？ 系啦，咁头先咧，其实阿一哥咧就已经喺咪后话咗俾我听咧，佢喺个球场嗰度听到一啲乜嘢嘅广东话， 同埋个 A B C 系点解？ 系啦，系 A B C 点解讲咗啦？ 因为爷爷点解会嬲啊？ 系啦，真系好嬲俾我听到我都嬲，俾佢咁话。咁同埋咧，但系咧严格嚟讲喺球场听到一个咧就并唔系粗口嚟嘅， 系 Air Supply 嘅名曲嚟嘅啫。我觉得好得意啲小朋友竟然系咁讲嘢。不过 anyway， 咁咧我见到有听众咧都几有趣嘅，佢哋啲留言，譬如阿 Felix 咧就话佢爸爸啦，佢伯父啦，喺佢细个嘅时候咧倾偈嗰阵，每一句嘅开始都会用中山话嚟问候妈妈嘅。咁佢话当时真系叹为观止，印象深刻。如果俾着我，我都印象深刻。但系我自己印象最深嘅系咩呢？先讲咗我点样接触呢个粗言秽语啦。其实咁讲真，喺围村你唔会听唔到噶。我想讲，即系围村系一个好 free、好自由嘅地方。 哦，系系系。 跟住咧，我住我嗰条巷嘅嗰啲小朋友，唔好计其他。淨係住我嗰條巷嗰啲小朋友咧，你要數一啲唔講粗口嘅咧，我相信係得我同我哥嘅啫。因為咧，阿爸阿媽咧就好嚴格嘅，係唔准講粗口，一定唔准講。咁屋企裏面係完全乾淨嘅，一毫子都聽唔到。 親戚咧，因為好多時都係親戚嗰度破防㗎。 其實又冇嘅喎，即係佢哋係冇嘅。咁但係後屘大嗱，我唔知道可能有，不過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真係唔知佢噏乜，所以你會自己自我過濾咗咯。咁到大下嘅時候，偶爾咧，我都會聽到阿舅父咧，突然之間一個字，即係球場成日飛出嚟嗰個字咧，間中都會飛啲出嚟嘅。咁但係嗰陣你大到咁上下，咁你就 OK 噶啦。其實已經係唔係話去到學唔學嘅嗰個階段，而係咧我試過咧就係、是。 唔系有免疫啊？ 你听到你唔会觉得好难听嘅，因为我身边实在太多人讲啦嘛。咁但系咧，但系我自己系可以唔讲嘅，虽然系有少少好奇心，但系咧测试到我第一次讲嘅系喺个咩状态咧？就系、是、因为由于我身边啲 friend 个个都讲，然后咧咁我同佢哋一齐玩啦，玩下嘅时候咧，突然间咧就俾人绑架啦。佢哋就話：你快啲講，即係同我喺球場裡面俾人踢入去一啲地方係冇分別嘅。嗱，你快啲講，我唔講啊，講啦，講一次啦，咁樣我唔講唔得嘅，我爸鬧唔怕嘅，我而家唔喺度，你講一次啦，咁樣。佢就講咗第一次， 哎呀， 咁跟住係啦，咁、之後咧就唔係講咗第一次，但係咧要匿埋嘅，咁但係好可惜，我真係喺呢度奉勸大家，如果你哋即係嗰啲小朋友啊，而家我唔知有冇小朋友聽緊啦，如果你屋企人係嚴禁你講嘅話咧，就算你身邊啲朋友點樣去引誘你又好，威逼你都好啦，你都打死都唔好講，點解咧？因為你講咗一次之後咧。 翻唔到转头， 唔系翻唔到转头。虽然而家好似系，其实主要唔系翻唔到转头，而系咧你有个把柄俾人揸住啊。因为小朋友咧，你以前好中意噶嘛，总会有一啲咧嗰啲叫 即係好小氣嗰啲咧，間唔中突然之間佢唔妥你，跟住唔同你玩，咁唔同你玩咁點咧？就會同你阿媽講啦，佢講粗口啊咁，即係會有好多呢啲人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咧，你堅持住，你係唔好講，你就唔好講，一直去到尾。 系冇错冇错冇错，同埋女士，我觉得要再尊重多一啲添。 系咯系咯， 即系 咦？你望住我讲喎。 唔系，因为硬意啊，即系 其实系嘅， 系 嘅，系啊，所以我咪匿埋讲。冇啊，唔好意思啊。 同埋水几波动都真系硬意，真系冇讲。 其实系嘅，系啊，系肉酸嘅，所以我唔讲咯，我开麦嗰阵。唔系，同埋仲有一次咧，其实系我知道我阿爸讲嘅。因为佢哋即系好似阿何亨话斋，你成班男人，你喺工厂翻工，你喺埋一齐嘅时候，佢哋个 language 中间就一定渗咗呢啲嘢喺度噶啦。咁咧，佢喺屋企系唔讲嘅，直至有一次，我都好似喺二台嗰边讲过，就系佢有一次睇波，系啊，睇精工。咁咧就睇下波，就发现咧有一位球员咧外籍球员嚟嘅，佢就好冇用啊，觉得佢即系好渣踢得。跟住我老豆对住个电视机讲，佢啊冇用嘅咁啊，咁中间摄咗啲嘢喺度嘅，跟住我好惊啊！即系我唔系愤怒，而系我觉得哎呀堕落啊！你嗰次，哎呀阿爸堕落啊！ 所以喺度奉劝大家，千祈唔好讲粗口， 真系冇讲， 讲粗口唔啱嘅。 系啊，总之今晚我哋讲嘅嘢，大家抹咗佢就算啦。 好，拜拜， 再见，拜 拜。